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又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还是我和Alan 一块儿跟大家讨论我们今天第六课的第三部分。Hi, Alan. You look great today. Oh, thank you, Ginger. And you look great too. Hello, listeners. How are you? Okay, let's look at page 53, section C, 第53页的第三部分。And we'll start with new words again. New words, new page. Forecast. 预报 forecast.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了好多天气季节，但是我们偶然涉及到没有列到生词表里边。Forecast 就是预报的意思。我们再看看那些 Those. 那这些该怎么说呢？ These. Those.这些和那些，那些 those， 这些 these。 OK， 我们举个例子， Those apples are good， 那些苹果挺好。 But these apples don't look so good， 这边的苹果看着不怎么好。 Those, these。 OK， 我们再往下看风暴， Storm。 我们最早的时候在春天遇见过一次啊沙尘暴。We call that dust storm. You know that? 2 years ago, 我们遇见过风暴。那就是比较强烈的来势凶猛的 storm。如果用 dust, 灰尘就是沙尘暴。如果用 snowstorm, 就是暴风雪。去年。 Last year. 过去的 last year.年 last year， 如果我们说上一个星期呢 last week， 昨天晚上呢 last night， OK， 我们再往下看，当雪这个词用成动词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过去式 snowed， 下雪了。什么时候下雪呢？昨天晚上下雪了。It snowed last night. 必须用 ED. It snowed last night. 两次。 Twice. 两次。我刚才也就说了， I spoke twice too. And 比如说上个星期下了两次雨。It rained twice.Last week. It rained twice last week. Okay, we look at right column. 潮湿 Humid. 这是一个很好的词。我在发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感觉一股湿气过来。北京比较干燥。干燥是什么呢？ Dry. 所以呢，我们经常能想到，如果要湿润一些多好啊。Humid.就是湿润这个词，潮湿这个词。OK， 和风。 Breeze. What's the difference, Alan, between breeze and wind? Well, the breeze is very soft. Mm-hmm. And it feels good. But a wind is very, very, very strong. OK. Usually. 我们上次学到了 wind, 风。我说 breeze, 和风细雨。就是轻轻的意思。我就问 Alan， 你说 wind 和 breeze 有区别吗？他说当然了， breeze 显得非常温柔，给你的感觉很舒服，但是 wind 一旦刮起来， Wind it blows, 那么就是很强烈的，你的感觉就是被吹的一阵一阵的，绝不如 breeze 这样舒服。Okay, the next one, 几乎不。 Hardly. Hardly, 这是我们在使用中中文中比较少的不太习惯的一个词。I could hardly sleep last night. Hardly sleep. Why, Ginger? Hi, Alan 就很奇怪，因为我说我昨天晚上几乎睡不着觉，几乎没有睡觉。I could hardly sleep last night. 为什么这样说呢？当然我是为了造句呢。可是也是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非常激动。A movie made me so excited. I could hardly sleep last night. OK, 这是我们常用的。怎么用呢？就是你把一个句子完整的正面的说好，然后只要加进去 hardly, 就变成否定的意思了。比如说 I can do it.我能够做它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做不了它一下子意思就变了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词 OK, the next one 曾经 Ever Ever 一个语气词副词语气词大家用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在词里有时候没有它也行但有了它以后语气会明显的加重 OK 美的漂亮的 Pretty Pretty你听听那个 Alan 说起来就会给人一种 pretty 的感觉很美很漂亮脑子里出现的图画和形象肯定都是非常雅致的 pretty 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电影Pretty Woman Pretty Woman, yes You like that movie? Oh, very good movie And Julia Roberts is the star of the movie And she is pretty Okay, Alan 想到美国有一个电影叫 Pretty Woman 啊、我们翻译成漂亮女郎什么的他说的他很喜欢啊、他因为那个 Pretty Woman 里边的那个 woman 确实 pretty 因为她是 Julia Foster Julia Foster 本身也是非常的、漂亮 Very pretty Okay, 相当十分的 Quite, 有一种完全的意思。Are you all right? Yes, I'm quite all right. 就是用 quite, all right, 很的，十分的，相当的，别担心。你好吗？我非常好。I'm quite all right. 我已经完全恢复了。Okay, we ask Alan to read the whole new words for us, please. Forecast. Those.Storm. Last year. Snowed. Twice. Humid. Breeze. Hardly. Ever. Pretty. Quite. Good. Thank you, Alan. And now let's look at conversation.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课文中的 conversation 一般都是两个人多一些。Let's see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Have you found out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Alan? Yeah,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forecast. Okay. 我们说先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虽然很短但是每次对话都有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Alan 说 it's talking about weather forecast.讲的是天气预报和我们前两次的那个课文呢是有相关性的 OK, let's see what A says What does the weather forecast say? OK, what does the weather forecast say? 天气预报说什么了？怎么报的？ B answers It says it's going to rain today It's going to rain today 虽然是 today, 今天可是仍然用 It's going to rain today这一点很明显就什么呢现在还没有下雨 It's going to rain today 要下今天要下雨的 OK A keeps asking I think so Look at those clouds We'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a storm Does it rain a lot here? Oh A 显然在这儿住的时间不长所以他说的哦、oh, 你说要下雨吗我也这么看的因为你看看 look at those clouds 看看那些云吧层层的卷过来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a storm 云层很厚于是呢 probably 很可能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a storm 可能要有一场暴雨显然这很可能是在夏天的谈话 does it rain a lot here? rain a lot 下的多吗什么意思呢雨水多吗常下雨吗显然 A 不是在这里常住的人 and B answers yes it rains a lot in the winter but it doesn't often snowLast year, it only snowed twice. Wow, it rained a lot in the winter. Where do you think the place is, Alan? It's not Beijing. It's not Beijing. It might be London. Okay, 我让 Alan 猜猜，我这是什么地方呀？显然不是北京。我们北京冬天可没有太多的那个，我们北京冬天可不下这么多的雨。It rains a lot.In the winter, 冬天下雨很多 It rains a lot in the winter, but it doesn't often snow, 却不常下雪 Alan 猜呀、啊、这是在伦敦伦敦的冬天也下雨 And it rains a lot in summer too in London, right? Yes, it always rains in London. Okay, 如果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以前感觉到的英国的那个特别是伦敦的绅士们都手中是一把带拐杖作用的雨伞我们知道那是一个 raining city, a wet city, 经常是雨不断的。Okay, and A asks question. Is the summer nice here? 他想知道 is the summer nice here? 夏天好吗在这儿 B says. Yes, it is. It's hot, but not humid. We often get a pleasant breeze, and it hardly ever rains in the summer. A strange place, right? We often get a pleasant breeze. 在夏天呢，有微风吹面 And it hardly ever rains in the summer. I can hardly believe it. What place is this? 夏天不下雨 Africa? It may be Africa, and it could also be Southern California. Oh, it doesn't rain much in summer? It doesn't rain much in the summer or in the fall, but in the winter, it sometimes rains. What a lovely place. 我说这个冬那个夏天几乎不下雨我这什么地方呀是不是非洲那 Alan 说可能是非洲但是告诉你吧就是加州的南部也是夏天很少下雨的。因为他们都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夏天呢不太下雨刮微风 a pleasant breeze 是他们很享受的事情所以呢他们说 it's hot but not humid 虽然热但是不湿润这样人们感觉比较舒服 OK the A keeps going How long does the summer last? 夏天有多久 How long does the summer last?Well, how long does the summer last in California, Alan? Well, the summer lasts a very long tim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From May all the way through September or October. Great. Wow, I love that place. Well, when Alan, 那个书上说的那个夏天有多久我说在南加州有多久啊他说在南加州啊从五月份开始夏天一直可以持续到九月甚至于十月这让人非常向往的那是一个 sunshine place 充满阳光的地方 And B says It lasts about 3 months The autumn begins about August We get very pretty autumn colors here 但是这个地方呢两个人对话中的地方呢它的夏天只有三个月 It lasts about 3 months The autumn begins about August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用 autumn 来说这个秋天而用 fall Because autumn has so much similarity like August You know, in pronunciation 两个词这里我们看到了秋季 autumn 这个词我们前面课文看到的是 fall 那个词 autumn 是真正的秋季的原始词然后呢它 begins about August 八月份几乎在八月份开始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夏天呢也不是很长到八月份的时候呢 we get very pretty autumn colors here 得到非常漂亮的秋天的颜色让人神往 Okay, let's see what A says When does the winter start? 冬天什么时候开始 When does the winter start? 我们在前面的课文中学过 Winter begins in October Summer begins in May 我们用的是 begins 这里呢我们听看到它用的是 When does the winter start 这是另外一种说法而且美国人说的更多 start 开始和 begin 非常相似可以互换的 And the B answers It usually starts in NovemberThe weather gets quite cold, and it's sometimes windy, too. Oh, good. I know there's another windy place. I think Beijing is the only windy place in the world. 我很高兴地知道这个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他们也是在一个、冬天有风的地方。北京冬天的风很厉害。 The wind in winter is very strong in Beijing. 我看到了这里也有一个冬天刮风的它怎么说呢 The weather gets quite cold 非常冷 quite cold 加重了冷的语气 The weather gets quite cold And it's sometimes windy too Sometimes 有时候啊，我们也是有时候但是真刮起来也是挺大的 OK Let's say、we have several of the new words of in thisDialogue. 我们在这一篇里面呢有一些我们应该感到常用特别适用我们经常口语中的一些 短词和短语比如说、weather forecast 天气预报比如说 humid weather 潮湿的天气比如说 pretty color 漂亮的颜色这些都是我们谈论季节谈论天气常用到的 OK I thinkWe've got enough today. 欢迎下一次和我们一块儿讨论。 We're、at the end of the show, so we want to say goodbye to you and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 you. Bye. Bye-bye. Hi,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最近从空中英语教室这本杂志当中呢读到了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就是 Drink for your health, 喝出您的健康。在英文里啊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句话的意思呢你的健康取决于你所吃的但是这句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You are what you drink You are what you drink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呢他给出了一个理由 75% of your body is water 因为你的身体的 75% 是水分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原因的话呢 It's no surprise that drinking enough water is crucial for good health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就不会奇怪喝足够的水对于健康呢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到一些不适比如说 headaches, sleepiness, allergies or dizziness 比如头痛啊或者是嗜睡啊还有过敏啊或者是晕眩啊等等所有的这些不适的情况呢都在告诉你什么呢 to drink more water to drink more water 因为 dehydration may be the real reason for your sickness 因为脱水很可能呢就是造成你身体不适的一个原因 dehydration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样一个词汇意思就是脱水所以It is important to listen to your body when it asks for a drink. 所以当你的身体要求更多的水分的时候呢一定要满足它的这个要求。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专家还给出了几个建议。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Every day, drink at least 8 ounce glasses of water. 每天呢至少喝8杯8盎司的这样的水。当然了这也和您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体重也有关系 If you weigh more than 128 pounds you need even more water 如果你的体重是128磅的话或者是更多那么你呢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水分这里呢专家向大家呢提出了几条建议第一呢 Don't wait until you're thirsty to drinkDon't wait until you're thirsty to drink. 一定不要等到你感觉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If you are thirsty, you are already dehydrated. If you're thirsty, you are already dehydrated.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渴了的话，其实呢，你已经脱水了。 另外呢 plan a schedule to consume, plan a schedule to consume enough water. 第二点呢就是说要拟定一份摄取足够水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每天呢要按时喝足够的水。另外呢 carry a bottle of pure water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随身携带一瓶水，纯粹的水，也就是纯粹的这种矿泉水随身携带，以便呢随时补充水分。在空中英语教室这本杂志当中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找来看一看。好，现在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 Section C。 Section C 呢依然是和谈论天气有关系的哈，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谈论了三个单元的天气。这是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当中呢大家也许发现就是他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it it itit 可以用来指天气，指天气的变化，天气的状况的时候一般都用 it 来做这个主语。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conversation 在这个对话当中出现的 It's going to rain today. It's going to rain today. 大家注意到了吧，用了 it。 还有呢 It rains a lot in the winter. It rains a lot in the winter.在冬季的时候呢它会下雨，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It doesn't often snow. It doesn't often snow. 在冬季的时候它却不常下雪。It only snowed twice last year. 去年冬季的时候呢它只下了两场雪。这里边呢也是用 it 指天气的变化。此外呢还有出现了 It's hot, but not humid. Humid 意思是潮湿的。It's hot.But not humid. 很热，但是呢却不太潮湿。还有 It hardly ever rains in the summer. It hardly ever rains in the summer. 在夏季的时候呢倒不常下雨了。这是一种。还有另外呢在课文当中还谈到 It lasts about 3 months. 谈到夏季到底是多长时间呢？ It lasts about 3 months. 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在最后一句话当中谈到 It usually starts in November. 谈到冬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这样的表达法 It usually starts in November. 这里边呢用了一个词 start, S-T-A-R-T, start. 其实这个 start 和我们前两个单元学到的 begin 意思是一样的，用 start 用 begin 都是可以的。最后一句话 It's sometimes windy too.有时候也会有风，大家看一看都是用 it 来指代天气。另外呢在这个对话当中呢还有两种比较人性化的这样一种说法是用 we 做主语的，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比如说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a storm.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a storm. 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其实意思就是说呢也许会有雷阵雨啊。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a storm. 可能我们会迎来这样一阵雷阵雨，用了 we 做主语。还有呢 ,we often get a pleasant breeze. We often get a pleasant breeze. 有时候呢还常常会吹来一阵阵宜人的凉风。We often get a pleasant breeze. 这都是比较形象比较美妙的说法。希望大家呢把带 it 这样的句子呢要记住。另外呢还要记住一些其他的比较形象的一些有关天气的说法。那么我想这一课呢您的收获就应该是比较大的了。而且呢如果利用我们书上所谈到的一些单词句型还有表达法来谈论天气的话，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好，郑敏感谢您这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努力，我们下次节目再会。